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耳东兔子，我是丁宪，欢迎订阅哦。第47集，好清华吧。九月，一年一度的数学国赛，难得的是何兴文竟然放弃今年的国赛，跌破了所有人的眼睛。大家都还以为他会在这条路上一条道走到黑呢。据刘晓峰转述，他在办公室听到刘江跟几位老师的谈话，说是在暑假的时候，何兴文的父亲在车间出了意外，离开了这个世界。他们家里唯一挣钱的人没有了，何家一下子就垮了。何兴文一整个暑假都没时间复习竞赛，加上之前的经验，他决定放弃。九月中，刘江在班里为何兴文募捐。原本挺高傲的一个男孩，此刻低着头站在讲台上，面前摆着一个四四方方的红色募捐箱。丁宪盯着看了许久，从包里把零钱掏出来，凑了个50整。孔沙迪嚷嚷着不肯捐，因为他觉得何兴文这人心眼坏，咱们这会儿帮他的话就是助纣为虐。宋子琪拍了拍他的脑袋， 助纣为虐不是这么用的，这事儿一码归一码，虽然我也挺不喜欢他的，但人家有困难咱还是得尽一份力，大老爷们这么记仇活得可不敞亮。 你才大老爷们呢，你捐多少？ 500。 孔沙迪斜眼看了看宋子琪， 500太多了吧。 与此同时，丁宪也望了望周思月手中跟宋子琪相同厚度的钱，其实他心里也有些不太情愿，被人举报谈恋爱，考试被人举报作弊，丁宪几乎能肯定这些都是何兴文做的，除了他真没人能干出这些窝囊事儿。他低声问周思月， 我要不捐你会觉得我坏吗？ 不会。 要不你也别捐了，上次考试说不定就是他举报的。 宋子琪听闻插话道， 也别说不定了，就是他干的，老杨都找他谈话了，四月早知道了。 啊，你知道了？ 虽然他这人阴恻恻的，干的事儿也不爷们儿，但是我作为爷们儿，要是跟他斤斤计较，我不也成为跟他一样的人了？再说这钱不是给他的，是给他爷爷奶奶的，你想想，俩老人家刚死了儿子，要是得知孙子这么不招人待见，多伤心。 你太懂事儿了。 长这么大很少有人这么当面夸过周思月，邻里街坊的也都知道他这小子嘴坏心不坏，再皮再闹也整不出什么出格的事儿，但是还从没有人夸过他懂事。他心里可高兴着呢，可嘴上还是不饶人，斜眼逆丁宪， 这你丫叫什么懂事儿啊，这是男人应该做的。 丁宪特别喜欢听他称自己男人那劲儿，倍儿有安全感，每逢此刻他总会点头哈腰配合道， 是是是，周先生 德行。 周思月乐了。之后周思月彻底开启了竞赛模式，这回连打球都不去了，下课就窝在位子上写卷子，放学回家继续写卷子。有时候丁宪半夜起来上个厕所，发现隔壁的灯还亮着，丁宪怕打扰他不敢穿鞋，索性赤着脚在地板上蹑手蹑脚地点着走。十月底的天气，地上冰凉凉，凉意直穿脚底。刚走两步，房门咯噔开了，少年穿着睡衣揉着头发出来，一眼就瞧见畏手畏脚的丁宪，一把给人拽过去，嗓子微哑， 还不睡啊？ 憋醒了。 周思月把人放开，低头扫到他光秃秃的脚背，又见这模样明白了大半，他大力揉着丁宪的头发，一把推回房里去， 给我回去穿鞋， 丁宪把鞋穿上又追出来，周思月正对着镜子在刷牙，黑眼圈明显的丁宪都看不下去，靠着门跟他搭话。 你现在像个小老头。 周思月毫不在意，哼唧一声，仰头漱口，然后又把水吐了，才不咸不淡地说一句， 是吗？ 丁宪拍一拍他的肩，以资鼓励， 希望你能挺过去。 周思月再次含了口漱口水，他侧头斜看着丁宪，耸耸肩，把他手挡开，低头把水吐了，一边洗牙刷一边头也不抬地说， 听说你数学又考了90几，形势严峻啊小姑娘。 2:30了，睡了晚安。 丁宪转身就走，结果被人一把给提着衣领拖回去。 你干嘛？ 周思月拖着他大步流星朝他房间走去。 嗯，才2:30还早，过来我给你讲讲卷子。 大半夜进一女孩房间讲什么卷子，图谋不轨啊你啊。 周思月不撒手，脚步换了方向。 行，那去我房间。 我不去，我要睡觉。 丁宪挣扎，身体都快扭成麻花了。周思月一把将他拎到墙上， 别动。 随后周思月双手环在胸前，上下打量丁宪，他深吸了口气，怕吵到熟睡的父母，压低了声音开口，略微带点气声， 我怎么发现你现在有点不爱学习啊？上课跟孔沙迪聊天，下课也不写作业，回家就顾着玩。小姐，高三了，你整天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？ 丁宪像被定住了似的，微仰着脸，愣愣看着这张微怒的俊脸。他的视线从周思月毛茸茸的发上缓缓往下移，停在了男孩略微凸起的喉间。他咽了咽口水，耳边除了周思月的轻喘，只剩下一个声音： 亲他，亲他呀！我被妖孽勾了魂，佛祖，求救！有时候，冲动就是人一瞬间的邪念，何须壮胆？ 丁宪不管3721，一闭眼一点脚，身体往前一倾，想对着周思月的脸颊来一口。刚一起势，被人一掌按回墙上。周思月温热干燥的大手罩在他脸上，丁宪从指缝中挑眼看，那人正垂眼睨他。 干嘛你？ 丁宪一缩脖子，整个人老老实实地贴回墙上。 没。 少年笑了一下，松开手，双手抄回兜里，翻身往房间走，丢下一句： 拿上卷子过来，3分钟。 太晚了，明天再说吧。 丁宪冲着他的背影吐了吐舌头，光速冲回自己房间。说完，一点没给他留说话的余地，砰的一声关上门。周思月站在门口，拧紧了眉，半天才摇头关门。05年那年，北京入冬很早，11月初就下起了小雪。丁宪一早睡醒，窗外变了天儿，银装素裹的披上了一层毛茸茸的白色毯子，小雪花在空中飞舞盘旋，落在窗上，仿佛细碎的白羽毛。红墙黛瓦立在这雪白的天地间，平添一抹宁静。这节体育课，丁宪大姨妈都被这寒冷的天提前逼出来了，她趴在座位上浑身无力，迷迷糊糊睡了几分钟，忽然感觉身上一沉，似乎有什么东西盖下来。他睁着双浑浑噩噩的眼，刚要起身，却被人一把按回桌上，头顶传来熟悉的声音： 没下课，接着睡。 周思月把一本厚厚的奥赛经典丢在桌子上，他拉开孔沙迪的椅子坐下来，开始刷题，看也不看丁宪说： 赶紧睡，等会儿起来给你讲10分钟卷子。 丁宪盖着他的羽绒夹克趴在桌上，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少年埋头刷题的侧脸，他盯了好一会儿也不肯挪开，像是在看什么稀罕物件。约莫是这眼神太灼热了，周思月有所察觉，忽然侧脸： 不睡啊？那就现在给你讲。 定信赶紧闭眼佯装睡着。周岁月瞧他这模样，连连摇头，语重心长地说：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爱学习了？ 丁宪闭着眼睛回他： 你什么时候这么操心我的成绩了？ 我是担心你考不上好大学。 那也不关你的事儿。 话到这儿，再说下去，两人怕是又要吵起来。周思月不再作声，只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转回头做题去了。好半晌，原以为睡着的姑娘又开口说，声音糯糯的： 不是不爱学习，我只是怕耽误你。 周思月笔尖微顿，没转头，视线紧盯着书本。丁宪又说： 你时间紧张，别老管我了，这阵子先好好准备竞赛吧，我调整调整状态就能跟上。 僻静的午后，教室里无人，只有他们两个坐在窗边的位置上，一个趴着，一个弓着身写题。暖气打得高，窗户都蒙上了一层浓浓的雾气，看不清外头的世界。丁宪声音微低，荡在这塞满书的教室里，懂事的戳人心窝子。周思月转头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半晌后用笔轻轻在桌上点了点，一字一句格外认真： 我要的不是你能跟上，明白？ 丁宪瞬间睁眼，周思月正一瞬不瞬地盯着他，那双黝黑的眼如寒星，是他从未见过的迫切。 考清华吧。嗯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。下一集再见。